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在2009年，有一部电影打动了很多人。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937年德国人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组建了国际安全区，挽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影片取材自拉贝在战争期间写的日记，再现了南京那段惊心动魄的惨烈记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拉贝的日记其实有20多本，更可贵的是其中的5本与旧日的北京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拉贝曾经在北京生活过将近17年。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翻阅这些带着时光印记的文字，看看大约一个世纪之前拉贝眼中的北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位，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欢迎小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还有一位嘉宾是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首席专家，拉贝日记北京卷我眼中的北京的主编梁怡教授，欢迎梁老师。 主持人好，张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让梁老师介绍之前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儿去走进拉贝，看看他的人生。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在日寇进攻南京前夕，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的约翰拉贝先生被推举为安全局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先生比我们任何人都熟悉南京，还有他是德国人，也就是说跟日本人交涉起来可以利用这身份。你接受我们的委任吗，拉贝先生？ 杜普雷女士，其实我明天就得离开。 哼，我们的大英雄吓得屁滚尿流了，一路走好，阁下。 我接受你们的委任，德森大夫。 没错，我愿意接受这个职务。 拉贝先生在极其危险艰难的环境中，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 把门打开，把门打开，不要紧。 甚至他自己的宅院里也挤进了600多名受到保护的中国难民，并因此享有南京的辛德勒美誉。1938年2月，拉贝在日军的压境下和朋友们告别。当拉贝出现在码头的时候，所有的南京市民呼喊着他的名字。 谢谢你，谢谢。 然而鲜有人知的是，因为工作原因，他曾在北京生活了17年的时间。约翰拉贝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父亲是一名船长。在他1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因此初中还没毕业的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到社会上谋生。1908年8月2日，年轻的拉贝从德国汉堡启程，乘火车穿越了俄罗斯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经过16天的漫长旅行，于1908年8月18日到达北京。刚踏上中国土地时的拉贝，除了从书本上获得的有限的中国知识外，他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但这个古老的城市很快吸引了他，他的未婚妻道拉也随后到来，他们在北京结为伉俪。1911年，拉贝走进北京东城区苏子胡同，到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分公司应聘。 最终他得到了一份会计兼文书的工作。此后拉贝先后担任了北京和天津分公司的经理。1931年11月，拉贝出任南京分公司经理。拉贝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他的儿子医学博士奥托拉贝，女儿格雷特拉贝女士，外孙女莱因哈特女士都在中国出生长大，他们一家与中国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可能大多数朋友觉得拉贝和南京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知道其实拉贝在北京生活过17年啊。 对，其实比南京时间更长。 对，一共在中国其实待了30年的时间，有一大半都在北京。但是很多朋友就要问了，梁老师是怎么发现拉贝的这5本日记的，然后发现哦，其实和北京还有这么深的联系啊，什么机缘啊？ 2003年，我是得到国家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和德国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这个资助，去到德国做访问学者。其中第二站就是在海德堡，因为找房子，完全是意外的住到他们家， 就在这个 住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教授家， 就完全是 找房子， 就找房子，完发现有一个人啊，他也出租房子，他叫拉贝。 是因为海德堡大学给我推荐。说这个人对中国人特别友好，你到网上看一下吧。我一看，我说：“哎呦，这必须去，踏破铁鞋 无觅处啊！” 对， 这就是缘分到了。 对， 然后您就去了。 然后到他家，这个他们对我也特别友好， 嗯， 也特别照顾， 嗯， 而且他这个祖父的这20多本日记就放在书柜里边，客厅的书柜里边。他说：“这柜子里边全是我爷爷的日记，你就随便看吧。” 哦， 他们睡得早。他们8点钟就睡觉了，我就一直看到12点， 嗯， 然后就拍相片啊什么什么的啊，就想赶紧带回来给咱们首都博物馆得提供这个啊这些素材。 但是是德文的，我们知道梁老师其实 梁老师英文没问题， 对，但是 德文 费劲， 德文不行，但是那画多呀，那图画太多了，这5卷里边现在我们出的这个书实际上是少了1/3图画，而且它这个这5卷的20多本啊，南京大屠杀是灰色封皮的， 哦， 北京的这个是黄色封皮的，黄色封皮的每一个里边呢都是实景照片，黑白的， 嗯， 和彩色的百工图的小画片， 嗯 啊，和他们自己写的感想， 而且是一个客观的记录啊， 是， 嗯， 完全是，对对对。 也许我们置身其中的人当时并没有记录啊，但这份财富，我觉得是一个意外，也是缘分注定了。 1、2、3、4卷是一样的， 嗯， 没有名字，就是卷1、卷2、卷3、卷4。然后我呢就给人起的名字，第一卷叫市井生活，第二卷叫北京民俗，第三卷叫典型建筑，第四卷叫名胜古迹， 嗯 啊，然后第5卷不是了，第5卷叫慈禧太后最后的诏书， 哦， 但是全是黄色分明，全是北京。 这是说梁老师机缘巧合发现了这个，然后回来呢就真的把这些德文翻译过来了啊，然后出版了， 也经过5年， 那个时候出版还真不是就是全彩印刷的，但是依然看上去 非常漂亮。 其实我们可以从您这里面提供的照片还有文字去讲讲，比如说拉贝就说过那个时代啊，他看这个北京人下棋， 嗯， 他就挺不理解的， 就市井生活那一块儿 啊，对， 对对对，第一卷里边啊， 嗯， 他就说这个下棋啊，对北京人来说那是痴迷的程度啊，街边城根底下那个路边上大风也不怕啊，就是这个下棋，要是你没有棋盘，没有那就快杀土地画一个也下棋， 就地取材，反正这棋得下是吧？ 对。 然后这个拉贝先生还说过，就是听戏啊，因为 听戏， 对， 这是了解北京文化嘛，那时候他也有这个情趣哈，然后就觉得听戏他觉得哎呦 他受不了， 他根本受不了。 对， 他为什么觉得受不了？ 西方人太受罪了，他说本来吧，你唱念做打他就不懂，跟着翻译听着，你这边剧院子里边全家出动，他写呢说全家出动，老大人小孩撒尿的，大人嗑瓜子的，然后还有那个小手巾飞过去， 手巾板， 小手巾板 啊，特别有意思。他说他太受罪， 哦， 很无福消受，但是呢他又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描写特别生动， 其实我们今天翻阅梁老师这本书的时候，虽然照片已经省略了三分之一啊，但通过那些鲜活的照片，这些照片真的不常见到。你是可以穿越回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们说拉贝来到北京是1908年，那个时候他26岁，风华正茂啊，然后在北京生活了17年，等于说是壮年时代都在北京。 对， 拉贝他对中国人的这种感情啊，真是 对北京文化的欣赏，对和中国人民的感情，我觉得前17年是非常深厚的基础打下来了。 对， 后边才有可能。 对， 在南京啊， 挽救25万中国人的生命， 是不是？ 这他自己也说过， 就是他是真是喜欢北京， 他是喜欢中国人，他感恩中国人，中国人当时对他好，他自己说， 对， 因为中国人对我很好，所以他们有难的时候，我必须站出来。 其实，在《拉贝日记》啊这5卷当中，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这就是隆福寺，很多朋友都去过。 但是去过是去过，以前的什么样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实话，其实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是我从小见到时候已经是东四人民商场了。梁老师也是北京人，那时候 我见的时候也没像拉贝里边前院中院后院一样。 那我们现在就穿越回上世纪啊， 看看拉贝写下的这个 对他的照片留的， 对，那时候隆福寺是个啥样啊。 如果在北京生活感到有点无聊的话，那最好查看一下日历，看今天的日期是不是以零或九结尾。因为在西门子公司北部一点的老寺庙隆福寺里，每10天就会有一次集贸市场。在市场上不仅可以买到行家或自称行家的人一致认为的货真价实的文物，还能买到任何家庭用品。这个市场无论对老人还是年轻人，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走进一扇很窄的门就进入了寺庙，巨大的寺庙广场上是各种商贩的摊位，其中有一些摊位很吸引人，比如古玩摊。古玩摊是外国人来这里的目的，他们被一大群好奇的中国人围观着，用自己的方式与狡猾的摊主讨价还价。我的方式就是把卖家的要价除以5之后再跟他理论。每当我经过艰苦的讨价，能以卖家要价一半的价格拿下时，就感到特别的自豪。但卖主还是能大赚一笔，虽然他一再强调这个价格远远低于成本价，是看在与我是老朋友的面子上才亏本卖给我的。市场里也有银行的身影，现金兑换，人们可以在这里用银币换铜板，当然银行会从中捞取一定的利润。金鱼摊总是让孩子们挪不动脚步，有金色、银色和黑色的各种锦鲤。我曾饶有兴趣地和朋友们带着他们的孩子逛过几次隆福寺的金鱼摊，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家长敌不过孩子们的苦苦央求，总会给他们买几条金鱼。金鱼放在薄薄的玻璃瓶子里，要么撞上人力车，要么因为冬天水结冰，瓶子总是还没到家就破了。可怜的小金鱼马上就被痛哭的孩子捧在手心里，但人力车夫或者妈妈总有办法，他们会立刻用湿手绢把金鱼包上，而金鱼通常也能顽强地撑到家。孩子们自然是万分欢喜，而被弄得湿漉漉的父母却再也不陪我逛隆福寺市场了。而本来的隆福寺这个寺庙却鲜有人注意，偶尔我还会去转一圈，但在热热闹闹的隆福寺年货市场旁边，这个香烟缭绕的庙宇愈发显得冷清。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文字其实就来自拉贝日记啊。 对，这些都是拉贝写的。 我不知道这一段啊对于隆福寺的这种描写有没有勾起收音机前的您。 对他的印象啊，可能是不太一样。 经历过老北京庙会的，可能有点印象，差不太多，可能应该都是。 但是他这个相片保存的就是比咱们现在可以见到的龙寺要完整的多。 嗯 啊，还有他有一些小的。小的介绍，比如他说街上看见一个小孩梳着四个小辫儿朝天撅， 嗯， 他说这个小辫儿啊起避雷针的作用， 还很幽默， 对 啊，特有意思。 这应该是第二卷里边的了。 嗯，第二卷 对，第二卷就是特别 北京民俗 最漂亮的一卷。 嗯， 就我走到哪儿，如果去跟人介绍拉贝的在北京，我一定带着这第二卷，因为第二卷呢是很丰富的，它有103幅。就是各个门脸的这个幌子， 嗯， 特别漂亮，103，我给全数了，还有56幅百工图， 嗯， 还有16幅的这个发饰啊，妇女的发饰，还有18幅的这个兽刑，各种刑刑法， 对 啊的那个系列，还有一个呢就是交通，有一个是非常的难得的，就是有一个刻着这个画画的人的这个地址。那个写的是顺治门外，往西牛街，往西唐坊胡同3号朱，郭其亮书，那个图叫拉粮食牛车之图。 顺治门其实就是宣武门。 对，其实我们不了解啊，过去老北京的街道上有这么多五颜六色的幌子啊， 嗯， 而且这些幌子有的时候两个差别并不大， 对， 微小的差别，但是他们经营的是不同的行当， 它正好和那个百工图是配上的， 对， 啊，各种行业啊， 这里面我和小强就看到一个灯草铺幌子。然后我说这是过去那老北京那催粥吗，就是说刷锅的那个东西，就是现在已然不知道它到底是卖什么的了啊。其实梁老师在整理这个日记的时候，对于有些记录是费解的，他当时并不理解啊， 对， 就是有一个桥段有一个细节，你当时觉得怎么可能呢，比如说拉贝他坐着船去了公主坟， 对 对， 我刚开始那个在德国那个老师是个中国老师，他跟我说，他说那个这个是确认，我说你确认一下，他确认这是去公主坟，我当时想哎呀这才多少年呀，这公主坟 沧海桑田 啊，对对，怎么会是这样的，后来 坐着船去， 对，经过专家们的考证啊，这个李建平老师啊刘金义老师啊，他们都很熟悉，最后考证他是去的通州佛手公主坟。 现在这在哪儿 啊， 现在应该就是在这个大望路， 就是在北京电视台南边， 二闸，就在二闸附近，应该是 那儿叫什么庆隆公园吗？ 庆丰 啊，庆丰公园，就是拉贝当时坐船去那儿了，那儿叫 庆丰闸，以前叫庆丰闸 啊。这是说到了这个拉贝日记当中非常具有特点的一些细节，说到了 现在已经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了。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庙会的时候啊，我们说庙会这个各种行当，各种手艺人都会在那天。大家聚到一起啊，卖点东西啊，就是五行八作，那个时候可能都是展现手艺的一个这个平台。然后有一个行当是换零钱的，啊，这也挺有意思的，讲讲这个行当。 就是说他写的，就是说到那叫游客日，说到时候呢，那些旅行团呢，特别是美国人就蜂拥而来了，到那儿然后看，说换钱，啊，换钱呢，就说换金币还是银币啊？然后那个买主一听说，那当然是金币了啊！实际上中间他就可以，得点利是吧？就换点钱，所以有一点近代银行的出现的意思。 对， 嗯， 其实咱们现在说这么多哈，比如说他，我可以说一下，就是他其实晚年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幸福，或者他晚年生活并不是特别的舒畅那种。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晚年的这种生活。 他是38年回去的，回去之后他奔走呼号，又做报告去介绍，希望德国人支援中国抗战，但是后来就被关到监狱了，然后出来以后呢，他就把他这日记都封起来了，就没有再公布，所以大家见到南京大屠杀日记的时候已经是60年以后了。 哦， 但是到了48年他家就非常非常困难了，就几乎饿毙，这孩子们都饭不行。后来南京呢市民呢就捐了10000多块钱，相当于2000美金就寄过来了，而且就各种的包裹，就是我们也感谢他救了20多万中国人，他也感谢我们在他们家濒临饿毙的孩子都没饭吃了那个时候困难的时候啊救了他。 嗯，对，是一种感情的这种循环和回馈啊。 对，后边呢05年呢这个中国驻德国的留学生 就捐钱给他们在家的院子里边做了一个雕塑，叫南京好人。2015年9月2号，习主席又给拉贝的后人，就是托马斯教授，颁发了这个抗日战争70周年纪念章。2017年12月，第四个国家公祭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惨案80周年的时候，又接见了他的后人。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用习主席的话说呢，就是拉贝之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和中国人民之所以纪念拉贝，是因为他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那么拉贝自己也说这段历史可以宽恕，但是不可以忘却。那么也强调说，我们说呢，应该说见过拉贝日记的人，何泽慧教授，物理学家，威克多大使，张纯如，这些人都不在了，但是拉贝日记依然在我们研究抗日战争时，在我们了解这段历史和包括北京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在发挥着作用，非常有意义的。 您还说因为很多次想找他以前在北京的家找不到， 对，我们到现在还是想希望听众们能够给我们提供线索，我们还是希望找到他的家。张拉贝当年的 在北京住哪儿？ 对， 因为我们看那个文献，当时写的他当时西门子公司是在这个苏子胡同。 对，他又写呢说他是在公司的旁边。 哦， 就是应该是西门子公司的旁边，但是我们前年去找，也没找到。希望有知道线索的， 对，能给我们多 给我们 提供一下哈。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我们把这样的美好的往事留下来传承下去啊。 是， 特别感谢梁老师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李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角，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角，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角，兄弟姐妹手拉手齐心一角。 十七天纵横澳大利亚奇迹之旅，揭开艾尔斯岩的神秘面纱，看魔石在晨曦光晕中幻变色彩，沙漠星空晚宴，烛光萤动中聆听天籁之音，在上亿岁热带雨林中与时空对话，塔斯马尼亚邂逅独有萌宠小恶魔，澳大利亚尽享傲世之美。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在这音乐里，恍惚间我们仿佛被带到了鲁迅先生当年在绍兴看戏的情景中。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婉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它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洞，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棚。社戏这部作品是一个以交响音乐为载体讲述的典型中国故事，它以浙江戏曲音乐为主脉，描绘出充满生机和趣味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中国文化意象。用交响乐表现中国的戏曲，于京军在社戏的三个乐章做了不同的尝试，分别是绍剧叙事曲、越剧随想曲和物剧狂想曲。从叙事曲、随想曲、狂想曲这样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曲家在创作时表现手法上的匠心独运。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于京军说， 当浙江交响乐团委约我创作这个作品的那个事情谈定了以后呢，他们的老团长亲自陪同我去绍兴还有晋华等等等地采访，听那些老艺人拉胡琴拉那调调给我们听，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乐章绍剧叙事曲讲了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把一出戏浓缩在十几分钟的时间里讲完。经过于京军的创作，戏中的声淡静默，戏中人的情态唱腔、唱念作打，都在这音乐里表现出来了。 另外比如说他们的节奏也非常有意思，比如那个绍剧里边的那个节奏，就是他们那个拉胡琴的拉的时候，就是非常节奏非常怪，你知道吗，噔噔噔噔噔噔，他老是这种噔噔噔，就是一种切分式的节奏，但是他又拉的不像切分，那么我们就把这种东西呢给提炼出来，让它成为一种特点，那么既有了绍剧的那种切分性节奏的那种影子，但是又有现在那个交响乐的一些特点，所以大家听的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噔，很带劲的。第一乐章绍剧叙事曲的时候呢，那是描写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其中有一段那个 白骨精变成了老太婆的那个唱腔，描写那种老旦唱腔的时候呢，那个高亢的那种时候呢，用两只小号去吹，一只吹它的基本旋律，另外一只呢吹它的半音，这两个半音经常打在一起，搅在一起的，发出很刺激的声音，但是很有民族特点。 如果社戏的第一乐章让你充分感受到了戏剧性，那么第二乐章乐剧随想曲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管弦乐队的歌唱性，运用乐剧《红楼梦》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音乐元素，发掘出了乐剧的旋律美。这音乐里不仅有江南的戏，更有江南的水和江南的韵。于清军告诉记者，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7岁时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 我是1973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然后1977年毕业，1981年那个学校派我去日本留学，学习现代音乐。1982年回国，在中央音乐学院教学，教到1985年，那么我就去了澳大利亚了。 那您现在在国外也是每年很多场演出吗？ 不是太多了，现在澳大利亚政府那个现在政府削减那个艺术上经费，比如广播电台古典音乐的节目也变少了。变少的时候呢，那拉奏演奏古典音乐的写古典音乐的作曲家呢，那么就平台少了嘛，需要就少了。 反而现在中国的这个演出 是那个我在国外生活的30多年吧，每次回来看到中国的变化太大了，就是改革40周年了，改革开放40周年，不能在经济上，现在在文化上，这个好像全世界的那个大乐团都往这儿跑，全世界的好像那个古典音乐的消费大国，过去从日本现在转到中国来了，作曲家也都跑到这儿来，你看有什么新的机会啊，那个指挥家到处找有没有新作品，反正中国很红火现在。 于清军说，中国今天的开放体现在音乐创作中，就是创作风格的多种多样。 现在你看那开放那个什么样的写法都有，有很现代的，有很激烈的激进的写法，也有很所谓的保守，但保守其实我当时就是觉得写这种常规音乐，就是我们听起来就好像是旋律性比较强一些，但是呢又是又比较接近于人的感觉的那种音乐，那种好像容易，其实那种音乐是很难写的，因为你写一写就重复，跟别的差不多的那种感觉，所以你要写出来那种保持那种风格，不必那么去靠那种耍一些噱头啊，那个在音乐里面常规音乐手法写出的音乐，那种音乐呢其实我觉得是最难写的， 因为你作家你写东西是为了老百姓听嘛，不是为了看的，也不是为了去让人讨论的，是吧？就是为了听的，就是为人写，为人听。 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主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礼赞，世界语言，中国故事。浙江交响乐团这场中国故事音乐会不仅在名称上与之高度契合，而且就作品的艺术风格、内涵与神韵而言也是如此。虽然于京军在国外已经生活了30多年，但在这些音乐里，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儿时那些戏曲、民歌带给他的很深的影响。正如张毅指挥所说，以中国戏曲为素材创作一部交响乐，于京军也许是最好人选。 当时浙江交响乐委约的时候，我脑子第一反应就是于京军老师，因为于京军老师他在中国这个民间戏曲、民歌等等这方面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功底和研究，再加上他常年生活在海外，他的西方的这个技术功底，把这个结合到一起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结合。 于京军说，用管弦乐的方式写中国戏曲，他的经验就是让交响乐真正唱起来，因此他在作曲时保留了许多戏曲唱段气息悠长的特点。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过去的600-700年时间里，戏曲得到了极大发展，在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一派繁花似锦的局面。于京军说，无论他走到哪里，中国的民歌戏曲都是他创作的源泉。 在国外学习的时候，虽然是写舞蹈性的或写一个什么什么现代风格的东西，但实际上呢，细节上还都是想方设法的保留我们的脑子所听到最熟悉的东西，因为我们其实要写就是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 社戏的第三乐章《婺剧狂想曲》，音乐素材来自婺剧名剧《三请樊梨花》。婺剧是非常古老的剧种，流行于浙江金华。社戏这部作品是古老的戏曲在当代中国的另一种绽放，